《圣咏集》第106篇。阿肋路亚，请你们向上主赞颂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谁能说完上主的大能化工？谁能述尽上主的一切光荣？遵守诫命的人真是有福，时时行义的人真是有福。上主，求你为了你对百姓的仁慈纪念我，又求你按照你施救的福助看顾我，使我想见你选民的福乐，因你百姓的欢笑而欢笑，使我因你的产业而自豪。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犯过罪，都曾为非作歹，而都无恶不为。我们的祖先在埃及的时期，对你奇迹的意义总不领会，也总不怀念你众多的恩惠，且在红海畔将至高者违背。但他为了自己的名仍然救了他们，这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神威大能。他一呵斥红海，红海立即干涸，领他们走过海底，像走过沙漠，救他们摆脱仇恨者的压迫，从敌人的手中将他们救回。海水却淹没了他们的敌人，敌人连一个也没有留存。他们才相信了他的诺言，高声歌颂了对他的颂赞。他们很快就忘了上主的作为，他们不再坚持顺从他的旨意，遂在旷野中放纵贪欲，在荒芜之地试探天主。上主虽满足了他们的贪求，却使他们的肚腹发生毒瘤。他们在营中竟对梅瑟起了嫉妒，对天主的圣者亚郎也起了嫉妒。地裂开口，吞下了达唐，掩盖了阿比兰的同党。有烈火在他们集会中燃起，火焰就把所有的恶徒焚毁。他们在何勒布制造了牛犊，竟崇拜了金铸的一个神偶，将自己的光荣天主变成了吃草的牛犊，竟将拯救自己的天主忘记。他曾在埃及地显示了奇事，他也曾在韩邦施行过灵迹，他也曾在红海发现过奇异。若非他拣选的梅瑟出场，站立在当地裂口的前方，挽回他存心灭绝的怒浪，他早下令全将他们灭亡。他们还轻视了福地乐土，对上主的诺言不肯信取，在自己帐幕内抱怨怀恨，不愿意听从上主的声音。上主于是向他们举手起誓，要在旷野使他们丧身倒闭，要将他们的子孙分散异邦，要使他们在大地各处流亡。此后他们皈依巴尔培敖尔，还分食祭祀过死神的祭品，又作恶犯罪，触怒了上主。他呼降灾祸，把他们惩处。佩乃哈斯奋起调停，这灾祸才止息平定。这却算是 他的功勋，世世代代感念不尽。此后他们在莫里巴水畔激怒上主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梅瑟也连累受苦。因他们使他精神苦闷，他唇舌说话未加谨慎，上主命他们消灭异民，他们却没有听命履行，反而同异民混杂来往，学会他们的不良习善，竟崇拜了他们的偶像，偶像成了他们的罗网。他们竟杀了自己的儿女，把他们奉献给邪魔恶鬼，清流了无罪者的血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奉献给克纳罕的木偶，那地就被流血所玷污。他们因自己的作为全无廉耻，他们因自己的恶行形同娼妓。为此上主向百姓大发愤怒，并对自己的人民憎恨厌恶，把他们交在异民的手内，让恼恨他们的人来主宰，为他们的仇人所虐待，在他们的手下受迫害。上主曾多次拯救他们，但他们仍是抗不从命，陷于自己罪恶的深坑。上主听到了他们的哀鸣，又垂顾了他们受的灾情，忆起了他自己恩待他们的盟约，怜悯了他们，只因他的慈爱太多，使他们在俘虏他们的人前成为自己慈爱怜悯的因缘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求你拯救我们，由异民召回我们重逢，为赞美你的圣名，并以赞美你为光荣。愿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从永远到永远受赞美，愿全体百姓齐声唱说：阿们，阿肋路亚。